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冰冰。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下午晴，偏北风四五级，阵风七级左右，最高气温40摄氏度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三四级，阵风六七级，最低气温-7摄氏度。当前空气质量指数69，空气质量一级优。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：新首钢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三年来取得明显成效；三山五园艺术中心开建；海淀明年开展全域文化遗产调查；芝麻信用推出全国首个中小企业立信平台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首钢滑雪大跳台交付使用并启动造雪工作，轨道交通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实现空载试运行。新首钢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三年来，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建设取得明显成效。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今天实地探访，我们来连线史玉。史玉你好。 金斌你好，听众朋友好。 来介绍一下你今天采访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。 好，那今天上午呢，在首钢北区的1号高炉，那么一张写着超体空间的巨大宣传海报是额外引人注目。那未来这里呢，将作为国内知名的 XR 产业引领者，当红旗天全国最大的虚拟现实体验中心。那么这也是全球首个 XR 和百年工业遗存结合的国际文化科技乐园。目前呢，这个项目正在施工改建当中，那改造后呢，面积将达到25000平方米。一层作为艺术展示区，二三层呢是主题秀场，四层以上是未来的科技乐园，会大量应用全息影像、VR、AR、人工智能等等，打造虚拟现实的一个综合体。预计呢明年会正式对外开园。而让我们更早一些能够体验到的，那么在首钢园里还即将呈现一个新的网红打卡地，那么就是料仓沉浸式数字艺术馆。那么这个全新的沉浸式数字艺术馆是位于首钢的3高炉东侧。那么场馆的前身呢是首钢铁粉储料仓，改造之后呢，场馆是充分保留了工业遗存的痕迹，还依托了科幻这个科技的应用，为场馆赋能了各种科幻玩法和消费体验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有300台高清投影机和动捕设备设施，将呈现出一场新潮前沿沉浸式可互动的光影艺术盛宴。那么这个展览呢，在本月的25号就将开始营业。那北京市发改委介绍说，三年来新首钢地区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近600亿元，那么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、绿色生态等重点领域共计46个项目完工，区域项目支撑更加稳固。那么首钢北区建成面积达到了76.5万平方米，那么东南区的建成面积是达到了56万平方米。三年行动计划完成之后呢，本市还将继续发力精细，那么年底呢将颁布新的行动计划，助力城市复兴新地标的打造。丁丁。 好的，感谢史玉的报道，谢谢，再见。 好，再见。 记者从海淀区两会上了解到，海淀三山五园地区正在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。示范区建设的核心任务三山五园艺术中心项目，目前施工单位已经进场，三山五园数字展厅展陈大纲也已经同步开展设计。海淀全域共有326处不可移动文物，三山五园地区有121处。明年海淀区将组建一支专职文物安全巡查员队伍，计划招录34人对这些文物进行巡查保护。记者今天从房山区了解到，为了狠抓秋冬季大气治理，房山区生态环境局本周正式启动5项攻坚督查行动，对区内扬尘、挥发性有机物、移动源等5项内容开展区级专项督查。区生态环境局通过住建部门共享的全区工地监控视频，及时发现违规情况，和城管执法部门赶赴现场执法，形成闭环管理。督查组工作第一周，现场督查6次，27个点位，对于发现的问题，要求其立即整改。12月7号，新闻热线报道了丰台区蒲黄榆第一小学南侧道路人行步道狭窄，人车混行，影响周边居民出行。报道后，属地相关部门接速即办，立即采取行动整改。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。百言你好。 主持人你好。 你之前调查现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？ 那么蒲黄榆第一小学南侧呀是陶阳路，那么在12月6号呢，我也是到现场 那么根据我们的调查呢，我们发现呢，临近蒲黄榆第一小学的杨桃路路段的陶阳路路段呢，双向机动车道长120米左右，宽大概7米。那么机动车道中间和两侧都设有白色隔离栏。那么道路北侧呢，人行步道宽不足1米，步道上呢还有电线杆等物品。那么附近多位居民是告诉记者说呢，他们出行困难，存在安全隐患。 那么造成居民出行困难的原因有两个，首先是几年前在道路北侧的人行步道上， 蒲黄榆第一小学呢是圈占了长50多米、宽约8米的空地，建起了停车位。那么如此一来呢，人行步道上只能容下1人通行。那么另外呢，原本是为了道路通行方便而架设的隔离栏也加剧了道路拥堵。那么由于人行步道过于狭窄，再加上隔离栏的阻隔，行人较多的时候呢，大家呢就只能从这个机动车道上通过这段路。 那么在12月6号的时候呢，我也是向属地相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。主持人， 那么现在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？ 那么在12月15号的时候呢，我是进行了回访。那么我是在现场看到呢，现在道路北侧的人行步道上，蒲黄榆第一小学圈镇的空地的这个围挡已经向北侧推进了1米，那么行人通行的这个道路变宽了。 那么属地东铁镇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呢，在接到反映问题之后啊， 街道办事处在12月11号采取行动进行了整治。 那么围挡之所以没有拆除，是出于两个考虑。第一个呢，是现在啊学校的学生在校外测温需要场地，那么第二个是呢，这些围挡啊还要阻止小摊贩这个摆摊设点。 那么属地啊，也其实在考虑对这个道路呢进行这个升级改造。那么在道路南侧，现在是蒲黄榆14里微改拆迁的临时用房。那么在这个微改拆迁之后啊，这些用房将进行拆除。那么之后呢，这些空地与道路一起规划，在规划完成之后呢，将采取长效机制对道路进行持续的管理，为居民提供良好的通行环境。冰冰， 好的，感谢百言的报道，谢谢，再见， 再见。 来关注全国首个中小企业数字化立信平台今天正式亮相。这个平台由蚂蚁集团旗下的芝麻信用推出，超过400万中小企业成为平台的首批入驻者。平台上小业主们可以一站式查看企业在工商司法等方面的公开信息，完成对自身的信用管理。 中小企业主只需要打开淘宝APP，进入芝麻信用，就可以入驻平台，认领自己的企业，并且通过授信授权芝麻信用的方式，快速归集企业散落在各部门的各政府部门的信息。作为央行备案的企业征信机构，芝麻信用的立信平台已经与税务、发票、社保、公积金等多个数据服务方达成合作，可以快速的归集企业信息。 晴雨冷暖早知道，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晴，偏北风4-5级，阵风7级左右，最高气温40摄氏度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3-4级，阵风6-7级，最低气温-7摄氏度。当前空气质量指数69，空气质量1级优。听众朋友， 听众朋友，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，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，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。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，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小飞，主播冰冰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。